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诸国的国君朱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孤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孤出来小便，看门人昏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孤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孤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朱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孤撒的尿。朱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孤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朱庄公急得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碎足，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候。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自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找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诸国的昏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四人及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诸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酷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孤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诸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酷吏的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伴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大足够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自己被自己忽悠了。咱中国是盛产神奇玩意儿的地方，一般来说玩意儿只当它玩意儿就好，玩完了哈哈一笑是个乐子。前些年外国有个变魔术的，把火车都变没了，也没人当真。可惜中国人脑子、肚子和手里的鬼道法术多半是要拿出来忽悠人的，忽悠住了黄白之物到手，忽悠不住大不了换一个人接着来。忽悠的前提就是有人当真。一般来说，忽悠人的人自己多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抵也就当一混的饭碗，人家尊自己为神仙什么的，自己也自称神仙，但对于自家有没有神术其实门清。不过有的时候专门忽悠别人的人也会被自己忽悠了，忘乎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有两下子是什么什么转世。这里关键是氛围，如果氛围比较诡异，周围信邪的人比较多，这种事儿就比较容易发生。就像一个当官的，本来资质平平，可是周围人总是捧着他说高明，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自以为高明一样。义和团发生的年景，就是这样一个时候，朝野上下一片迷信气氛，不少朝廷的大官愣是信誓旦旦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当然当年活跃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们，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刀枪不入无非是表演，就跟现在某些晚会上的吞剑睡刀顶扎枪一样，就是玩给大伙看的，并不意味着台上表演完了，到后台你冲他肚子扎枪会平安无事。因此当时的义和团就有用戏法的手法来蒙人的，连西太后特意派来查看真假的大臣都给蒙在鼓里。只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义和团里还真就有感觉自家有本事真的可以挡住枪子儿的人。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闹义和团那阵儿，凡是有清军驻扎的地方，总是会有团民前来要求使枪，就是用真的快枪朝他们的肚子打一下。当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有将近60年，凡是正规的清朝军队大多已经装备了西式快枪，即所谓的后膛枪，跟洋人手里的家伙虽有精粗之别，其实差不太多。鉴于朝廷有明令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清军当然不敢造次，哪敢轻易开枪，可是人家缠住不放，非是不可，于是只好试试。只见来人口中念念有词，估计是咒语，可是听起来无非是什么八戒悟空不准透风之类，然后身子一挺就是八戒悟空了，坦出肚子示意可以打了。这边拉枪栓推子上膛，只听啪叽一声枪响，勇敢的团民应声倒地。在当时像这样的勇者还不算什么，还有搭台子在庙会上公开表演用肚子挡火枪的。这里要注明一下，不是表演者不想用西式快枪，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经过繁复的仪式表演和观众的催促之后，最后关头终于到了，表演者鼓起了他勇敢的肚子，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表演者慢慢的跪了下来，最后倒在台上，肚子上留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显然这位仁兄太实在，火枪里的药装得太足，而且真装沙子， 以往，聪明人的表演往往药倒是装了，但是不多，而且沙子都在被打者的手里，枪一响，沙子就在肚子附近落下了。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尸横遍野之后，也有硬撑着的，认为自己可以挡住枪子的好汉。据外国人的记载，联军进天津的时候就碰上这么一位，坐在台子上，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不死不降不走，这让围观的若干洋兵很是犯难。他们也不是一点不迷信，心里琢磨着，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兴许真有点东方的神秘功夫也未可知。一时间谁也不敢用枪来打，有的还怕一枪打过去，万一弹回来怎么办？于是大伙抓阄，选出一个人来放枪，最后一个倒霉蛋被选上。这家伙狠了狠心，一咬牙放了一枪，结果不问可知，最后这个勇者也一命归西。这些把自己功夫当真的人，一般第一道都是被师傅忽悠的。闹义和团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北方呼啦啦来了很多身负神功的老师，这些老师号称都是从五台山峨眉山上下来的，受什么真人上仙儿亲授，告诉徒弟们只要这么一练，神灵附体就可以刀枪不入。而其中练得最好的，据说都是童子身，从来没有近过女色。师傅越夸，众人越捧，就越是起劲儿。师傅临别再赠几句秘诀，飘飘然也。接下来就是自己忽悠自己，越练感觉越好，感觉好到一定程度就得展示，于是找人觅枪搭台试试。一百多年过去，国人中间号称有神奇功夫的还是有很多。从前有气功热，现在则有算命热、风水热，但是不管哪个热，断然没有人宣称自己刀枪不入了，更没有人表示可以试试。还别说，一百年没有白过，人硬是聪明了许多。民国里的五光十色，两只老虎跑得快。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将他们定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竟想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谁不亲近？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她会死心塌地地爱她。 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于父宋教仁之才和赵明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清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因为一桩旅店里发生的自杀案，文景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在做冯副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为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步。据说陈公博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欣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心儿的地盘上，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的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叶尾泥涂，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袭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沾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